文学可以奇情，可以写实，可以惊险，可以浪漫。文学并非远在天边，你偶然抬头会发现佢就喺你身边，展开你同文学嘅一场偶遇。遇见文学，主持黄念恩、李秋婷。 咁之前呢，遇见文学呢个节目入面呢，就介绍咗西西啊、黄碧云啊、刘以畅啊、雅思啊、钟晓阳等等呢啲可能资历比较深啲嘅文学作家。咁嚟緊呢一集呢，我哋又会介绍边一位文学作家会唔会同之前嗰啲有啲唔同嘅呢？ 都可以咁样分嘅。如果从世代去分嘅话呢，即係头先秋婷你讲嘅，我哋都介绍咗啲资深作家。咁喺香港亦都有一啲我哋会称为新生代嘅作家。虽然呢，我而家要介绍嘅韩丽珠啦、我哋今集要讲嘅呢位作家呢，其实佢嘅笔龄呢都唔浅㗎啦。即係话佢早期嘅小说系喺90年代已经第一次发表㗎啦，即係98年嘅输水管森林啦。就即係已经有几长嘅写作时间。咁而且喺佢嘅呢个写作过程之中呢，不断都攞咗好多大型嘅文学奖啦，就譬如香港小说选嘅编选嘅时候咧，都入选好多有代表性嘅小说选。咁所以呢个韩丽珠啦，我哋话佢世代上边可能就系比较新少少。咁但系我自己觉得佢咧，亦都已经系香港即系独当一面嘅女作家嚟噶啦。咁就佢最近嘅作品有《离心带》啦，吓，就系呢个即系喺台湾出版嘅吓，即系长篇小说。咁喺香港嘅2012年咧，就有一套书，咁我自己都几鍾意，同埋都觉得值得介绍嘅，就係佢同埋谢晓红一起出嘅，叫《双城词典》。当然唔係一本词典啦，其实小说嚟嘅，係对写嘅一个即係小说专栏，咁后来结集咗。咁双城就亦都会令人联想下边两个城市呢，其实佢里面冇讲㗎，即係嗰个双城可能係韩丽珠心目中嘅一个城，同埋谢晓红心目中嘅一个城，可能係香港，可能唔係。咁佢里面嗰啲城市呢，就全部得啲编号嘅啫，第八城、第12城，然后第九区，咁样是一个想象世界里面的，你可以代入不同的城市经验去阅读的一本书来的。咁而且它有很多用词典的方式去讲述的经验，譬如说假期，什么叫假期呢？在城市里面一个假期人会做什么呢？其实假期呢个假字系咪有假嘅意思呢？其实放假嘅时候我哋都系假嘅，假装自己好轻松，假装自己好好悠闲咁样。咁譬如话亦都系有一篇嘅题目，那个词典就叫木偶咁样。咁呢木偶就唔系我哋平时睇嘅木偶剧啊玩嘅公仔，而系话呢有一个城呢，佢系出产好多木偶嘅。咁呢啲木偶系作为咩用途呢？唔系演出表演嘅用途，而系作为人去配对，作为佢嘅配偶之用嘅。咁一个城市点解要即系寂寞到系要去买一啲木偶作为自己嘅配偶呢？咁又会令我哋去諗下呢个问题嘅。甚至乎佢话有隔离城嘅人过嚟买呢啲好著名嘅木偶作为配偶之用。咁我哋都会諗下有冇人系跨境咁样去揾你嘅配偶，其实现实生活里面都可能有嘅。咁我觉得《双城词典》呢都令我哋有好多联想，但呢联想呢亦都好贴近香港嘅城市生活啊，或者系处境嘅。咁但今日呢我哋想讲嘅就系一个短篇，咁一方面就配合返我哋慢读嘅一个宗旨啦，就是可以读得仔细一啲去讨论一个作品。咁另外呢就系、是、即系呢篇小说本身佢都好有代表性。我记得有一个中港台嘅小说选择，香港啦、台湾同埋上海，就是各自即是选一本小说选的时候呢，香港那个代表的小说选呢，用的就是韩丽珠的输水管森林这一篇的篇名了。那可见这篇小说呢，很多人都会认为他那个输水管的，就是去描述香港人的一种城市人的联系的状态啊，或者他的隐喻啊，都很有代表性。那我们就看看即是韩丽珠这个中学时期的作品，即是又是很犀利的，即是一种才女式 的作家。那中学时期的作品，但是呢已经打动了很多读者和学者的这个输水管森林。 我看见对面的大厦的水管像一堆肠子，弯弯曲曲地缠在一起，盘结在一楼的檐棚上。那之前他不直地爬上楼顶，然后走进每所房子里。 如无意外，他会从厨房的窗子进入。他从厨房的窗子进入，首先在天花板上中横交错，跟着横过厨房的底部，以碗盘底下为第一个终点。之后他会沿着厅的墙壁伸至屋外，直至走廊拐角处看不见的地方。这就是输水管大概的路程。我听见水流冲过输水管的声音，稀里哗啦的，踏着异常吞急的步伐。我知道母亲又在厨房内洗猪肠。母亲常常都在洗猪肠。客厅近屋顶的地方是输水管横过之处。我曾尝试在母亲清洗猪肠时，把手按在水管上，触手所及的是水流的震动。母亲把猪肠洗净，掉进锅里煮成汤。那些东西我们碰也不会碰，那是外婆的食物，她只可以喝汤吃稀饭，不能正常进食，不能说话，不能走路，只能整天躺在床上。似乎她一出生已经苍老得像一团枯萎的植物，无法挪动身子。而母亲永远头发蓬松，戴着眼镜，在厨房里忙进忙出清洗猪肠，如一格凝定的镜头存在于我的印象里。背景是无数根粗细不等、惨白惨白的输水管。 好，啱啱就听咗咧韩丽珠嘅作品《输水管森林》嘅第一段啦。咁我哋睇到原来佢嘅即係作家嘅想象能力真係好丰富。因为我哋平时见到大厦外墙嘅一啲输水管啦，我哋就见到个水管啦。但係对于韩丽珠嚟讲，佢就将呢一样嘢想象同佢外婆嘅肠状系有关联性喺度添。 秋婷你讲得好啱啊！吓，呢个大厦外墙嘅水管咧，喺呢部小说里边的确系好重要嘅一个意象嚟嘅。咁佢唔单止系我哋城市景观嘅部分啦，吓，即系头先我开车嚟录音嘅时候，我都见到广播道里边比较旧嘅楼咧，嗰啲水管的确系喺个墙身之外嘅。咁而新楼咧就会将啲水管就收埋咗喺墙里边噶啦。另外咧就系佢会好似你头先都讲过啦，吓，就系话水管系好似联系住呢个城市里边嘅人咁样嘅，吓，每间屋都会有一个水管通入去。咁但系通入咗去，其中一家人咧就系呢一个主角嗰家人啦，吓，咁佢有一个患病嘅婆婆。咁啊，患病嘅婆婆就即系可能基于中国人以形补形嘅一个谂法啦，佢妈妈咧就会煮好多猪肠俾佢婆婆食嘅。咁啊，因为佢婆婆有肠嘅病。剛才我們聽的第一段呢，就是看到她媽媽在那裡準備一些食物，外牆有很多輸水管，而這個主角呢就是很喜歡聽那些水管流動的聲音，但是反而呢她見到她媽媽準備豬腸的時候呢，她就覺得好不想見到，就是說覺得很噁心，就同埋呢我不會碰這些食物的這樣。而她婆婆呢已經是垂垂老矣了，就是病到一個比較後期的狀態，她就成日捲縮在一個房間裡面很幽暗的，她都不是很有感覺的了，已經對婆婆覺得她好像一個已經是好像一棵植物這樣在家裡，而且是漸漸枯萎的植物，大概呢就是一種比較冰冷的敘事，或者不是太有感情的敘事。这个一方面是韩丽珠的特色来的。但另一方面呢，我都想大家留意，其实看到小说的最尾呢，我们觉得不是没有感情的，反而是那个冲击力是挺大的。就是说都会令我想想，其实我们有没有试过嫌弃屋企人，即是在病的时候或者不舒服的时候那种即是觉得跟他很陌生的感觉呢，又或者是我们会不会好像这个小说的另一部分那样，就是对一些不认识的人反而还感兴趣，或者见到他们的时候呢感到自己身上的包袱担子会比 较轻啲咧？呢、這个咧就系呢个少女主人公见到对面大厦嘅一个肥仔吓、啊，就系、是、嘅感受啦。或者我哋倾到呢度又听一听一段啦吓、啊，就系、是、输水管森林里边嘅第二嘅部分。咁呢个部分咧，佢会用另一种字体去标示嘅吓、啊，就系、是、话主角嘅喺自己屋企里边嘅嗰个感觉啊，或者生活咧，佢系一种字体啦。咁佢喺大厦对面见到一间屋里边嘅一个肥仔行为咧，佢就用另一种嘅字体去表示。咁我哋听听呢一段啦。 他住在对面大厦的单位内，那是一堂快将拆卸的楼宇，不少住客已迁走，剩下来的寥寥可数，远处看去有无数个空置了的窟窿。每次他重复开关水喉的动作，我仿佛可以听见水流经过输水管的声音。他很笨，笨得体内的脂肪都快要从皮肤里并出来。他的身体那么笨，以致在狭小的洗手间里连转身的余裕也没有。他扭开了水喉，让水柱密密地流到洗手盆里，又拔走塞子。他关上水喉，他重新扭开水喉，我看不清他的脸，这半子一定有点问题。输水管响起了水流经过的声音，如那人喝了一杯水，水流过他的喉咙、食道，最后通过他的肠子。 好啦，啱啱听完呢输水管森林嘅另外一段嘅选段啦。咁我想问一下，点解呢一个作品咁有趣，就係、是、出现两种字体嘅情况呢？ 头先我哋都讲过，就係输水管森林小说里面有两个世界嘅。一个呢就係、是、一个少女，佢屋企嘅婆婆病咗，咁佢妈咪呢准备好多猪肠俾婆婆作为一个保健嘅食物啦，因为婆婆应该有啲肠嘅病。咁后来婆婆入咗医院，咁、那个少女仲要即係肩负起大饭俾婆婆嘅责任去探佢，咁佢就觉得不胜其烦，而且呢就係、是、觉得了解唔到佢啦、其实已经係好似一个植物咁嘅状态咁嘅一个部分。咁但係另一部分呢就係、是、一个陌生人，就係剛才我哋听到嘅大厦对面有个肥仔，又成日开水喉又闩水喉，即係重复呢个动作。另一样嘅特别嘅地方呢，就係佢虽然个身体好肥，即係根据小说嘅形容，就话佢半得体内嘅脂肪快要从皮肤里弹出嚟啦，咁样爆出嚟咁。咁但係呢佢就好鍾意将自己呢就係、是、掹住呢个天花板嘅一个水管呢，就好似一隻猴子咁样。所以呢个比喻我哋觉得好似好矛盾咁，係一个好肥仔但係似一隻猴子咁嘅动作喺度摇晃，即係揈自己咁样喺个水管上面。咁呢个动作呢就令到对面屋嘅呢个少女呢成日觉得好好奇嘅，就係点解佢会咁做呢，同埋佢成日好关心佢，譬如当水管有问题嘅时候，唔知佢有冇影响呢，又或者係今日见唔到佢，唔知佢去咗边度呢，或者佢对面嘅大厦最后呢就係、是、重建啦，咁佢就会即係諗下个肥仔唔知有冇机会再见到佢，咁最后佢自己搬屋，佢依然係諗住呢个人。第一呢，我觉得佢係打破咗我哋通常一啲少女恋爱小说嘅嗰啲模式，就係佢唔係喺对面大厦见到一个好英俊好似偶像明星咁样嘅男仔，而係一个我哋一般人会觉得唔係嗰种典型嘅吸引人嘅形象嘅一个肥仔。咁但係佢俾我哋嘅感觉都係一样，就係话呢两个字体或者两个片段之间，一个係好亲密嘅私人嘅家庭的空间，一个就是陌生人的对面屋的基本上一无所知的陌生空间。但是在情感上面，家庭空间的感情是比较疏离的，我们都会看到、无论她的妈妈、又或者是她对婆婆的感觉、弟弟的感觉呢都是冷淡的。但是对于一个陌生的空间呢，就充满着好奇啦、想象啦，甚至乎关心，可能是一种值得我们反省的城市经验来的。好像已经讲到通俗晒的讲法了，就是譬如说、你好像对出面街的人还好过对家人、这样对家人没什么说，对不认识的人就很多东西说，滔滔不绝。那输水管森林就不是那么写实去讲，他就用一种更极端的状态， 就是对病咗嘅屋企人呢已经毫无感觉。对唔识嘅对面屋嘅肥仔呢就係成日都好奇怪咁样。但係最后婆婆都係离开啦。咁佢离开之前喺医院度都有好多奇怪嘅事。 真係好奇情。 係好奇情㗎。譬如话佢明明有肠嘅问题，但係佢婆婆就好肚饿。佢已经好瘦好瘦，瘦到好似佢话好似一个 BB 咁样，或者瘦路仔咁样嘅身体啦。但係佢就成日话好肚饿。咁我就问人攞面包啦。蛋糕啦、朱古力啦咁樣，咁就成日我成日冇食嘢，我十幾日冇食嘢，我整個月冇食嘢啦咁樣，咁令到嗰個我啦嚇個主角好有壓力啊，因為佢去探佢婆婆，佢明明餵佢食完粥，咁佢即刻就話好肚餓，婆婆食到個肚好脹，但佢有一句咧係好特別嘅，即係佢唔係好驚，佢就有少少好似天真咁，仲話翻去同佢媽咪講咗，婆婆嘅病情比我哋想象中康復得快喎嚇，即係應該好快可以出院啦咁樣，都幾好啊咁。咁但係我哋读者睇嚟嘅时候其实就心知不妙啦。咁最后佢婆婆的确就喺医院离开咗啦。咁去到离开嘅时候，我哋又睇到另一个场面係都系嗰种冰冷嘅描写，就係医生话需唔需要解剖去即係确认死因呢，咁佢妈妈就话唔需要啦。医生话咁你想写乜嘢死因呢，咁样系内脏嘅问题啊定系心肌梗塞呢，呢两样都好常见嘅。佢媽媽就冇所謂啦，咁樣咁個醫生話：咁心肌梗塞啦，咁咁我哋睇到其實人嘅生死係離開可以係咁簡單嚇，或者係咁隨意地俾一個理由。呢、這個就係婆婆離開嘅方法，佢嘅感情冇辦法喺呢個家庭裏邊得到回應或者抒發嘅。咁而喺另一邊廂咧，就係呢個家庭佢哋最後亦都搬屋，由嗰個舊樓咧搬咗一個比較新式嘅房屋啦。咁就再冇喺牆外嘅輸水管啦，成屋都冇睇到嘅水管，只係喺廚房下邊就有一節水管啫。咁呢個作者就麻煩啦，因為佢係好執迷於呢個水管嘅。咁佢就只係喺小說嘅最後就係話，喺呢個新屋嘅時候，我又見唔到呢個肥仔啦，我亦都聽唔到嗰種好長嘅水管。管嘅流动嘅声音啊，即系唔可以由房流到去厨房嗰种声音啊。咁但系佢依然不由自主咁样，会成日去洗手间嗰度重复开关水喉，将个水喉又开又闩，咁然之后好快咁就即刻跑去厨房嗰度打开嗰个橱柜嘅门，咁就将个耳仔贴喺个冰冷嘅输水管里边，好仔细咁样听水流过嘅声音，潺潺的低沉而缓慢。呢一段系会令我觉得。其实我睇嘅时候系几感动嘅，即系个个都话韩丽珠写嘢系唔系太大一种感情，但系佢就系咁吊诡地喺冇感情里边，我谂喺人嘅感情嘅流动点样系闭塞，即系好似输水管咁闭塞，或者系会有裂口缺口，都可以有一种咁样嘅象征嘅想象啦。但系佢嘅感情全部都冇办法再去表达嘅时候，当佢同妈妈、同婆婆，甚至乎对面屋嘅人都冇一种交流嘅时候。佢只可以係透過聽水管嘅聲音，就想像水管嘅流動，由一個地方帶到去另一個地方，就係我哋人嘅溝通。溝通呢個詞其實我哋仔細去諗返，佢係三點水個溝字，其實都係一個水管嚟嘅，即係話我哋係點樣有 channel 去，即係由一個地方駁到去另一個地方呢咁樣。咁佢冇實際上人嘅溝通，佢就由水管嘅溝通裏面得到滿足。當然喺現實生活我哋覺得呢個行為本身係得唔到滿足嘅，但係文學世界就係話俾我哋聽，令我哋反思返溝通呢個問題。 咁其實韓麗珠的而且確係好擅長去描寫一啲城市觸感比較強啦，描繪城市人嘅疏離啊、孤寂感覺啊、寂寞感覺嘅一啲處境嘅。咁呢一個作品係絕對值得我哋去細讀啦，同慢讀嘅。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其實咧香港電台嘅寫意空間呢個電視節目咧，曾經將韓麗珠呢一個輸水管森林咧係拍過做電視版嘅。咁所以想睇影像嘅話，其實上 YouTube 係可以睇到嘅。 係啊，大家去揾一揾啦嚇，係谷祖林做嘅， 系冇错。啱啱仲喺谂紧，诶，个名系边个咧？ 特别嘅。 咁除咗譬如呢一部作品之外，会唔会阿黄念恩都有啲推介？其实关于韩丽珠嘅作品， 嗯，头先讲过嘅近作《离心带》啦，非常之好啦。2010年咧，仲有一个叫《逢新》嘅吓。咁《逢新》呢一本小说咧，就最近仲改编过为舞台剧一个剧场嘅。简单嚟讲下啦，就咁听呢个词吓，逢人嘅逢，身体嘅身，人嘅身体点样黐埋一齐咧，逢埋一齐咧，好惊噶吓。咁但系你可以作为象征咁样去谂啦吓，即系其实两个人结婚吓，即系扣埋一齐，咁佢都系一种联合吓，即系联姻咁嘅意思啦。咁 但是小说里面呢就比较奇幻一点的，即是他说一个地方就通过了个法例，就是说有多少人，即是或者在什么时间之内就要进行逢身手术了。如果进行了逢身手术之后呢，你在社会上就有很多的优惠啦。我们即刻想想那些合并交税啊那种大致上的情况啦，会得到比较多人的认同啦。很多人就开始要选择一个人做逢身手术了。你首先要切割了自己某一部分，譬如有人会揀是手啦，有人揀是脚，然后呢就是将两个人呢联合埋一起咁样，咁睇下有冇排斥嘅问题。咁佢係寫得好有幻想性啦，但係另一方面又好将啲细节寫得几真实嘅，即係譬如有排斥嘅时候点样去调解呀咁。咁我哋都可以联想到，其实你结婚嘅时候可能都会有排斥嘅，初初唔系好习惯啊等等。咁会可以思考婚姻嘅问题，亦都可以思考人际关系上面嘅问题。咁但系最重要就系逢身嗰个过程，即系话既陌生嘅情况，但是你会突然间读韩立珠少少就是这样的，你明明知道是假的，你觉得没可能会通过这条逢身的法例真实生活，但是你有一刹那会觉得诶，点解好似我，或者系好似我哋感觉嘅里边嘅一啲经历嘅咧？咁样，佢由一啲最荒谬嘅场景，令我哋感觉到熟悉咧，就系、是、我睇韩丽珠或者系另一个作家卡夫卡嘅时候咧，我成日都会有嘅感觉。 嗯，唔该晒黄念恩啊。咁有兴趣嘅听众咧，就可以去揾韩丽珠嘅作品嚟慢读啦。咁今集嘅遇见文学咧，就时间差唔多啦。下个星期日晚8:30，同样时间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呢度再见啦。拜拜， 拜拜。 遇见文学，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